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。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。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，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有智慧，有才华，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这么冷的天，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，诸葛亮伯伯？ 小薇，我在保存智慧。 哦，你是要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一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。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.6千赫。 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。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，风和日丽，空气清新，大气透明度很好，但是天气依然寒冷，风干物燥，需要各位防寒保暖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到3级，最低气温可以达到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今天来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，晴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气温0到-3度。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、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。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大部分时间近地面为偏北风，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。空气污染、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旅行号1073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。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。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。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20几号呢？9号了， 对， 马上这个月又要跟我们再见了。 我的天 哪， 真快啊！ 哎呀，这一个月真是不容易啊！好多朋友开始一个月的新的工作， 是的， 适应新的节奏。而且这个严寒确实时间长了一点，雪确实下的没怎么下啊。大家好好调整自己情绪， 是，好好调整情绪，没事啊， 没事， 不下雪，我们有晴天， 是 不是？ 对，我们每天都是晴。 刮风之前， 今天去这地儿啊，一辈子也下不了雪，那地儿 是 飞机下不了， 除非是这个全球气候都那个有一个突变， 那反正下不了雪，一年就是阳光四射，漂亮的不行哈。 对， 斐济在2011年的时候我去过，那个时候的感觉更没人了， 没人，然后是不是贼蓝？